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行奇。教育部、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制定方案公布，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十个小时，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等措施。据悉，江苏省常州市此前发现了全球首例 H7N4 禽流感病例，这是全球首次证实 H7N4 禽流感病毒可导致严重的人类感染。今年九月将举办一场以南非为主题的拍卖，其中曼德拉在1974年十月写的信，拍卖行估价最高达10万英镑。原定今年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推迟一年，但之后瑞典文学界组成名为新学院的组织自行颁发文学奖。九月起，北京市公安局正式启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工作，其中未满16周岁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监护人为其申请领取居住证。从北京市总工会获悉，2018年金秋助学活动已全面启动，今年的一次性助学补助金最高达10000元，首次将大一新生纳入资助范围。日前有消息称，2019年央视春晚正式建组筹备，央视综艺频道副总监刘真导演将接棒总导演一职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来吧来吧来吧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9月3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0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0到3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1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丰台、大兴、海淀都在20到30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谢岛、凤凰岭、妙峰山都在20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秋之交应该注意什么呢？处暑后气温下降明显，昼夜温差加大，大家往往对夏秋之交的冷热变化很不适应，一不小心呢就容易引发感冒等疾病。所以呢，在秋季进补要循序渐进，少吃一些辛辣烧烤，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新鲜水果蔬菜，多食用银耳、百合、莲子、芝麻、豆类及奶类等清润食品，要保证充足睡眠，争取晚上10点以前入睡，早睡早起，适当锻炼身体，以早晚为好，多做运动预防疾病，增强体质也是很有必要的。悄悄的，2018年只剩4个月了，你的小目标实现的怎么样了呢？找到对象了吗？收入增加了吗？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了吗？先不要着急回答我，接下来呢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北京最低工资又要上涨了。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宣布，将在9月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，由目前的每月2000元调整为2120元，增加120元。同时呢，相应提高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，由每小时22元调整为每小时24元，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呢，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52.6元调整为每小时56元。怎么样，这点工资增加的有没有让你小小的开心了一下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。此刻唯你相伴，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2018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，30个国家近300家参展商举办超过30场专业旅游展会，采用预约系统精准匹配模式，共享机遇，无限商机。9月5号至7号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，现诚邀您报名，成为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专业观众。更多资讯，微信公众号搜索“塞美斯旅游展”。 我是 XPEL 文洁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。 XPEL 只贴膜，贴好膜，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，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亲盟养老联合创始人阿军德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亲盟让养老变简单，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牛卡斯的副总裁王铁军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4S店高端维修连锁牛卡斯，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建远公司副总经理虹桥市场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宗永霞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水晶之恋婚纱摄影总经理傅孝宇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斋颂总裁刘东纯，经典969精英都在听，便捷百姓生活，推动商业发展。斋颂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。